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沙公达罗》。《沙公达罗》的原剧作者是印度的迦梨陀梭。迦梨陀梭是印度古代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四到五世纪期间。他最杰出的作品是剧本《沙公达罗》。作品中流露出对帝王的批评和讽刺，也歌颂了忠贞的爱情。《沙公达罗》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沙公达罗》，改写杨军，朗诵张桂兰。 千百年来，在印度人民中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斗善陀国王非常喜欢打猎。这一天，国王和侍从驾车来到一片陌生的树林里，突然一只黑斑鹿从御车前飞奔而过，一下子吸引住了国王。他命令侍从驱车追赶。奇怪的是，那鹿似乎很通灵性，它一面飞奔，一面不时回头看，并把嘴里嚼着的青草撒了一路。国王的车子老也追不上它，与其说那鹿是在逃命，不如说他好像在前面引路。国王追着追着，那只鹿不见了。国王的御车冲过了坑坑洼洼的土路，来到了平坦的大道，那只鹿又在前面出现了。正当国王开弓预射的一刹那，只听见前面有人喊道：国王啊，静修林里的鹿是杀不得的，杀不得的呀。侍从告诉国王，前面有两个苦行者前来阻挡。国王一听，赶紧吩咐侍从勒马。苦行者带了徒弟走到国王面前，双手合十说：你的箭不应射向鹿的柔弱的身躯，这好比是无缘无故的放火烧了花丛。鹿的生命是异常脆弱的，它怎么能受得了你那如飞的利剑？你的武器应该是用来拯救苦难，而不是滥杀无辜。国王听了，赶紧放下弓箭，向苦行者鞠躬致礼。苦行者称赞国王不愧是卜卢王朝的后裔，是国王中的明灯，并祝愿他早日得到一个儿子做转龙王，统治两个世界。苦行僧告诉国王，前面不远的一条河边上就是他们的老师甘婆的静修林。老师不在家，接待宾客的事情都委托给他的女儿沙公达罗了。苦行僧要求国王到静修林里去休息，国王欣然同意，他很想见一见沙公达罗。国王一行驱车来到静修林，周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犹如身临仙境一般。国王下了车， 把身上的装饰品和弓箭都取下交给了侍从。一个人轻装简束走进了静修林。他四下里走走瞧瞧，忽然听到了轻柔的说话声，那声音来自树丛的右面。他走进去一瞧，原来是几个静修女正提着水壶在浇幼嫩的花树。使国王吃惊的是，这些荒野林里的修女天生丽质，超过了王宫里的所有美女。沙公达罗和女友们一面浇花，一面娓娓交谈，只有女孩子们在一起时才说的话。国王躲在树荫后面偷看沙公达罗，一下子被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位穿着用树皮和叶子制成衣服的少女，真像仙女一样。沙公达罗不知道有人在偷看他，他发现一棵小芒果树的嫩枝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好像在招呼他。他走到这棵小树前时，离国王更近了，使国王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美艳，感受到洋溢在他全身的青春活力。国王简直为他神魂颠倒了。这时，一只小蜜蜂从茉莉花丛中飞出来，扑到沙公达罗的脸上。他怎么赶也赶不开，只好招呼女友来帮忙。女友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俩怎么能救你呢？请斗善陀国王来吧，因为我们的静修林是由国王保护的。”听到这儿，国王觉得时机到了。他装成个过路的客人与姑娘们打招呼。沙公达罗看见面前站着个陌生男子，惊恐地低头站在原地。其实沙公达罗一见到国王，内心就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只是静修林的清规戒律不允许他喜形于色，他只能用表面的木讷来掩饰内心的慌乱和喜悦。女友们也在心中猜度，面前这位外表深奥莫测，说话甜言蜜语，看上去既英武又有权势的男子究竟是谁呀？其中一位胆子大些的姑娘问道：“先生，是出自哪一家王族的仙人？来自何方？为什么会一个人不辞劳苦到这静修林里来？”女友的问话正是沙公达罗想知道的。国王听到这一串问话，沉吟了一下，然后大声回答道：“我是研究佛学的学生，被任命管理卜卢后裔国王京城里的法事，是专门到这儿来看一看静修林的。”国王说话时，沙公达罗在一旁默默含情地看着他。国王又向两位姑娘打听说，他们的师父甘婆既然是位终生节欲修行的人，为什么又说这位小姐是他的亲生女儿呢？两位姑娘向国王叙述了沙公达罗的身世。原来沙公达罗的父亲是一个极有权威的王族仙人，当他正在潜心刻苦修行的时候，那些妒忌害怕的天神派了一个叫弥那迦的天女来破坏他的道行。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里，那位王族仙人看到天女那醉人的相貌，不能自持，与天女幽会，生下了这位小姐。但王族不允许他留下这位女孩，只能遗弃她。好心肠的甘婆收留抚养了她，因此就成了他的父亲。听到这儿，国王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眼前这位姑娘不像凡人，只有天女才能生出这样美貌的女子啊。国王在与二位姑娘说话时，沙公达罗一直羞答答地低头倾听。国王又旁敲侧击地向那两位姑娘询问，苦行者断绝爱欲的念头是否只是在结婚以前遵守？二位姑娘早已看出了国王的心思，以及他与沙公达罗两人一见钟情的模样，因而透露出他们的师父有意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年貌相当的女婿的意思。这一句话点燃了国王内心的希望之光。这时候，国王的侍从们因找不到国王而大吵大闹地闯进静修林里来，他们吓跑了众修女，也搅了国王的好事。临别时，沙公达罗对国王含情脉脉地深深一瞥，这无疑是对国王的召唤。国王为了能再见到沙公达罗，干脆暂不回宫，搭起帐篷住在静修林里。两个苦行者来见国王，他们是来请求国王保护的。原来一些罗刹乘他们的大师不在家，就来骚扰静修林。这个请求正合国王的心意，这样他就好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了。国王使静修林得到了保护，但想再见到沙公达罗的愿望却一直没能实现。为此，国王害起了相思病，他焦躁不安地在静修林里到处寻找沙公达罗可能到的地方。与此同时，多情的沙公达罗也因见不到情人而郁闷成病。尽管他的女友深知他的心事，可静修林的清规戒律使他无法得到爱情。有一天，国王终于在河边的青石板上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沙公达罗。强烈的爱情使他们顾不得礼法和清规戒律的束缚，这一对有情人终于在夜幕降临的遮蔽下尽情地享受爱情的甜蜜，结合成为一对幸福的夫妻。国王离开静修林回到王宫去了，痴情的沙公达罗害起了相思病。一天，有位很有道行的大仙人达罗婆娑来到静修林，沙公达罗正想着自己的心事，对他有些失礼。这位大仙人恼怒了，说出了让沙公达罗一定要遭灾倒霉的咒语。女友们听到大仙人的诅咒，看到他生气的模样，马上跪下恳求他饶恕沙公达罗这一次过失。大仙人说，我的话既然已经说出去，就不能不算数。但是只要他的情人看到他给沙公达罗作为纪念的装饰品，我的诅咒就会失掉力量。他指着套在沙公达罗手指上的戒指说，希望就托在这只戒指上了。两位好心的女友拼命为沙公达罗祭神祈祷，而沙公达罗对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他只顾坐在那里思念自己的心上人。时间过去了很久，国王一直没有消息，他好像完全忘记了有沙公达罗这么个情人。 而沙贡达罗已经怀孕了。他与国王结合怀孕这件事，他父亲甘婆还不知道，女友们很为他担心。但出人意料的是，通情达理又深爱女儿的甘婆知道了这件事情后，他拥抱了女儿并为她祝福。他吩咐找一些仙人陪着，把沙贡达罗送到她丈夫斗善陀国王那里去。女友们精心为沙贡达罗装扮，甘婆为女儿从大自然中采摘来了最美丽的装饰品，一件洁白如月光的象征幸福的麻衣，染脚的黑漆，树林女神手托的珠宝，这些都表示祝愿她一路吉祥，祝愿她在丈夫的王宫里享受皇家的荣华富贵。父亲等一行人把沙贡达罗送到湖边，按照规定，送亲人送到水滨就必须分手。甘婆深情地嘱咐女儿，你前面的路凹凸不平，忽高忽低，你要坚定地走下去。到了婆家，要恪守妇道，谦虚容忍，节制享受，做一个称职的主妇。等你生下一个英勇无敌的王子，继承了王位，再跟你丈夫一起回到这清静的静修林里来。女友们还告诉沙贡达罗，假如国王忘记了你，你就把镌刻在他名字的戒指拿给他看。沙贡达罗在亲人们的嘱咐声中依依惜别，踏上了一条吉凶未卜的新的道路。当沙贡达罗一行来到王宫时，国王已经不认识他了。国王对过去他所做过的事情全想不起来了，他只觉得眼前这位头戴面纱的娇娘非常漂亮，但他认为不应该多看别人的妻子。当静修林的仙人告诉国王，甘婆已经答应他与沙贡达罗的婚事，沙贡达罗已经怀孕，现在甘婆派人把沙贡达罗送到王宫来了时，国王显得惊慌失措。他坚决否认以前同这位小姐曾经结过婚。沙贡达罗一听这话，如雷轰顶，他内心最怕的就是国王遗弃他。沙贡达罗为了清洗自己，不得不说出国王如何在静修林里引诱他的经过。谁知国王掩耳不听，反而骂沙贡达罗污蔑他的家声，毁坏他的名誉。沙贡达罗突然想起女友的提醒，准备向国王出示他手上戴的戒指，可突然发现戒指已经丢了。侍从告诉他，可能是在池边祭水的时候滑落了。沙贡达罗又讲述当初把他俩引到一起的静修林里的小鹿和蜜蜂的故事。国王却说他是在用甜言蜜语迷惑人。沙贡达罗愤怒极了，他骂国王是个卑鄙无耻的人，披着道德外衣，其实是一口盖着草的井。仙人们觉得再说也没有用，气愤地走了。沙贡达罗也要跟他们一起回去，但被拒绝了。仙人说，如果你真像国王所说的那样坏，你败坏了家声，父亲将如何对待你？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行为纯洁无瑕，在丈夫家里做奴隶也可以等待。可怜的沙贡达罗陷入了绝境，丈夫不认他，家 又回不去。国师见他可怜，向国王建议让他暂时住在后宫里，等生下了孩子再说。国王答应了。突然，国师惊慌失色地来报告国王，说后宫里出现了一件怪事，甘婆的学生们一离开王宫，沙公达罗就咒骂自己的命运，他高举双臂痛哭失声。仙女庙旁忽然闪起一道金光，样子像一个女人，把沙公达罗高高的举起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王宫里的人听了都很惊愕，但国王的记忆却仍然混沌不清。一天，两个巡逻的士兵抓来了一个渔夫，因为他拿着刻了国王名字的宝石戒指要变卖。渔夫申辩说这不是偷的，是他捉到了一条红鲤鱼，在鱼肚子里捡到的。国王见到这枚戒指以后，一切记忆都恢复了。他为自己无理赶走了沙公达罗而后悔不已，整天心情郁闷。他请画师画了一张沙公达罗的画像，把自己关在缠绕着蔓藤的亭子里，呆呆地看着画像。他回想起沙公达罗遭到自己的拒绝，想跟家人回去又不准时，满含眼泪回头看着他的情景，真像有万支毒箭射进他的心头啊。他看着戒指，这戒指是他俩定情的信物，也是爱情的见证。国王想起当初要从静修林起身回宫时，沙公达罗含泪问他，多久以后夫君才会再想起我来。于是国王从自己手上脱下这枚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回答说，你每天就看着这个戒指来数，一天数一个组成我的名字的字母，在你数到最后一个字母之前，我后宫的内侍就会来迎接你上路的。可是后来由于那个大仙人咒语的作用，国王失去了记忆，发生了不认妻子的残酷事情。他面对着像仙女般美丽的沙公达罗的画像，心疼和悔恨像火烧一般。国王至今还没有继承皇室的子嗣，沙公达罗已替他怀了身孕，却又被他赶走了。想到这儿，国王竟悲伤地昏厥了过去。这时候，后宫突然一片混乱，有个凶神要掠走后宫的侍卫，而侍卫却看不见他的人影儿。国王从昏迷中惊醒过来，正待张弓射箭时，那神仙开口说话了。因为看到国王精神痛苦颓唐，才用了这个办法来请国王登车去完成一件神圣使命的。国王便手执弓箭登上神车飞驰而去，一会儿车子降落在仙界。国王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和一只吃奶的小狮子玩耍，国王一见这个小男孩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一样爱他。小男孩两眼发出闪闪的光焰，女佣们叫他的名字为不可征服者。国王走过去把小男孩和小狮子分开，女佣们很奇怪，因为小男孩长得与国王非常相似。他平时非常顽皮，今天却那么听国王的话。国王问女佣这孩子姓什么，女佣告诉他姓卜卢。国王大吃一惊，他怎么通我一个姓啊。女佣告诉国王，孩子的母亲同天女有关，所以才来到天师的这座苦行林里。 国王紧张地问，她是哪位王姓的夫人？女佣说，她被自己合法的丈夫遗弃了，我们谁也不愿再提到她丈夫的名字。这时男孩要找妈妈，并喊出妈妈沙公达罗的名字，这使国王更加惊疑。突然女佣发现男孩手腕上的护身草不见了，国王找到并捡了起来。女佣们一见国王捡起护身草，惊慌地互相对视。原来神草有极大的威力，是男孩出生时一位尊神给他的，如果神草掉在地上，除了他生身父母和小孩自己外，谁也不能捡，外人捡了神草就变成毒蛇，将他咬死。当女佣把这个秘密告诉国王以后，国王抱住男孩就叫儿子，男孩挣扎着说，杜善陀国王才是他父亲，你不是。国王笑着把他抱得更紧了。正在这时，沙公达罗来了，国王向他彻底忏悔自己的过失，并请求他的宽恕。沙公达罗发现了国王手上戴的戒指，正是自己在河边丢失的那一枚。国王告诉他，找到了这枚戒指，他记忆才恢复。沙公达罗相信了这是神的咒语的作用，而不是国王故意抛弃他，他原谅了他，夫妻终于和好如初。他们带着儿子去见尊神摩里哲，国王在他面前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尊神让他带着妻子儿子坐上神车回宫去了，并祝愿他们夫妻恩爱，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并告诉国王，他的儿子不久的将来会成为转轮的圣王，统治两个世界。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印度古代诗人加里陀梭的作品《沙公达罗》。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俄狄浦斯王》，原剧作者是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他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他一生创作了130部悲剧和笑剧，共获得24次戏剧比赛奖，其中流传至今的有7部完整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取材于从母权制向父权制家庭过渡时期的古老传说，是索福克勒斯的代表剧作之一。它反映了人依靠意志与毅力同命运做抗争的进步愿望。剧本结构紧凑，情节复杂，历来被推崇为古典悲剧的典范之作。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俄狄浦斯王》，改写郭迪，演播瞿贤和。 在古代希腊城邦中，有一个名叫特拜的国度。特拜国王拉伊俄斯同王后伊俄卡斯特结婚多年都没有生下孩子，拉伊俄斯为此十分焦虑，亲自到德尔培去求教于阿波罗神。阿波罗神告诉拉伊俄斯，他将会得到一个儿子，但又预言说他将死在儿子手里。拉伊俄斯获得这个神谕后，内心非常矛盾，感到左右为难。不久以后，王后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特几经商量之后，认为神的预言是不能怀疑的，而为了国王和城邦的安全，只能狠下心来抛弃亲生儿子。伊俄卡斯特流着眼泪，亲手把婴儿的两只脚踝钉上了铁镣，又把家里的一个从小养大的亲信奴隶召来，把儿子交给他，嘱咐他把孩子弄死。这个奴隶接受了王后的旨意，带着孩子来到他经常前去牧羊的喀泰戎山上。奴隶心想，国王和王后的心也太狠了，怎么能够只凭一句神谕就害死亲生的儿子呢？望着怀里那个可怜的婴儿，奴隶实在不忍心杀他。正在这时，只见一位牧人赶着一群羊上了山顶。奴隶一看，原来是他在山上结识的老朋友，一个科任托斯国王的仆人。奴隶劝这位老朋友收留下孩子，科任托斯牧人想到自己的主人正好没有后代，就把孩子收下来。回到科任托斯，他把孩子献给了国王波吕波斯。波吕波斯和王后莫罗珀非常喜欢这个可怜的弃儿，从此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在王宫里。伊俄卡斯特以为儿子已经死了，丈夫免除了危险，在伤心的同时又感到心里卸下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国王拉伊俄斯却没有完全放心，神谕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头上。从此，国王变得疑神疑鬼，忧心忡忡，就这样过了许多年。 有一天，国王拉伊俄斯再也忍受不住疑心病的折磨，他决定再度前往德尔培去问阿波罗神，如今自己是不是安全了。国王的马车来到一个岔路口，前面走过来一个过路的年轻人，挡住了马车的去路。心情烦躁的拉伊俄斯命令驾车人把年轻人赶到路边去。驾车人粗暴而蛮横的态度惹恼了年轻人，他推了驾车人一把。拉伊俄斯见有人竟敢与国王争道，勃然大怒，挥起手中的棍子打向年轻人。年轻人敏捷地向旁边一闪，就是回手一棍子把拉伊俄斯打下了马车，脑袋撞在一块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气绝身亡。随行的人们见国王被杀，立刻一拥而上，前来攻击年轻人。可是年轻人武艺高强，不一会儿就把众人全都杀死了。只有那个曾帮助王后抛弃孩子的奴隶，在乱中逃掉。国王被害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特拜城，人民惶恐不安，伊俄卡斯特王后更是悲痛欲绝。但是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正当特拜陷入一片混乱之际，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来了一个可怕的妖怪。这个妖怪长着人的面孔，身体却是一头狮子。他坐在城外的山上，不停地念诵着一个奇怪的谜语，要人们当面解除谜底。特拜人只得战战兢兢地想法解答，但没有一个人能答对，于是这些人都被妖怪吃掉了。特拜全国的人民被一连串的灾难吓得惊慌失措，处于绝望的境地。这一天，特拜城外来了一个年轻的流浪者，他自称名叫俄狄浦斯。俄狄浦斯非常勇敢机智，自告奋勇去见狮身人面怪，并且解开了谜语，狮身人面怪黔驴技穷，羞愤地跳崖而死。特拜人感谢俄狄浦斯拯救了城邦，一致推举他当上了特拜国王。俄狄浦斯为人善良公正，伊俄卡斯特王后爱上了这位新国王，两人结为夫妇，共同治理城邦，从此特拜又兴旺了起来。十几年以后，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特已经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年忽然一场瘟疫降临特拜，田地荒芜，牛羊病死，人们也纷纷传染上了可怕的疾病。俄狄浦斯王派王后的兄弟克瑞翁去求问阿波罗神，怎样才能免除这场灾祸。特拜城的父老乡亲们涌到宫殿门前，请求拜见国王。俄狄浦斯王接见了他们，望着这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俄狄浦斯心如火焚，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因为人民信任他、依靠他，才来向他求助的。俄狄浦斯抚慰着百姓，对他们说：我了解你们的痛苦，我也为你们和整个城邦感到悲痛，我正在想办法。正说着，克瑞翁回到了城邦。俄狄浦斯和众父老见他头戴桂冠，都很高兴，认为他一定带回了好的消息。克瑞翁来到俄狄浦斯面前，脸色严峻地看着周围的人们，没有说话。俄狄浦斯说：我的亲王，你有什么消息？不管是好是坏，请当着大家直说吧，我和人民是一体，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 克瑞翁只好说，阿波罗的神谕告诉我，要我们严惩杀害前任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才能免除这场灾疫。俄狄浦斯看着大家，不解地说，这件多年以前发生的凶案早就过去了，而且我们的确追查过凶手，毫无线索，叫我们如何去严惩这个找不到的人呢？克瑞翁说，神说凶犯就在城邦内，只要寻找就能抓住他。俄狄浦斯低下头想了想，坚决地说，那么好吧，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这不但是为前国王报仇，也是为清洗城邦蒙受杀人恶名的耻辱。说罢，俄狄浦斯立刻公开宣布，要求国民提供有关前任国王拉伊俄斯被害一案的线索，并且悬了赏金。另外，他听从了克瑞翁和特拜长老们的建议，把城内最有名望的先知特瑞西阿斯请来。特瑞西阿斯是一个能知过去和未来的盲人预言家。他接到国王的旨意后，掐指一算，立刻知道了凶手是谁，一股冷气袭入他的心头。他一再推脱，不愿去见俄狄浦斯，但他抵挡不住国王的压力，只得来到了王宫里。俄狄浦斯非常谦恭地向特瑞西阿斯求教，而特瑞西阿斯却东拉西扯，不正面回答问题。俄狄浦斯终于忍不住性子了，他严厉地说，你明明知道秘密却不肯明说，我看是对养育你的城邦不友好，是有意出卖我们，破坏城邦。我的国王，事实并非如此，我知道这个秘密，但我宁愿保守它，这样既可免除我的苦恼，也对你有利呀。 胡说，你替凶犯隐瞒就是同谋，这件杀人罪行定是你一手策划的，否则你为什么支支吾吾含糊其辞？ 特瑞西阿斯被逼无奈，长叹一声说，既然一定要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了，杀人凶手是 谁？快说是谁。 就是国王陛下您啊。俄狄浦斯被这话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先知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俄狄浦斯不相信预言家的话，他自问心里无愧，怀疑这一定是克瑞翁亲王设下的诡计，与预言家合谋要篡夺王位，以此诬陷自己。想到这里，俄狄浦斯不禁怒火中烧，大声责骂预言家是骗子，要把他赶出王宫。预言家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他转身向宫外走去。到了宫门口，他回过头对俄狄浦斯说，我本来不愿意使你身败名裂，但你对我的威胁和诬陷逼得我不得不把事实讲出来。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就在这里，他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还是他母亲的儿子和丈夫，也是他儿女们的父亲和兄长。我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情，你好好想一想吧。说完扬长而去，把俄狄浦斯抛入一片困惑和迷惘之中。克瑞翁亲王得知俄狄浦斯指责他阴谋篡位，愤怒地闯入宫里与俄狄浦斯争吵起来。伊俄卡斯特王后连忙赶来，劝开了丈夫和兄弟。当他得知争吵的起因是由于预言家对俄狄浦斯的指控时，轻蔑地笑了起来。 预言家的话没有什么可靠性，我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像当初阿波罗神庙的祭司曾说过，拉伊俄斯会死于亲生儿子的手里，可是事实上他却是在三岔路口上被强盗杀害的，而我们唯一的儿子也早在他出生三天后就被钉上双脚扔到荒山里了。 俄狄浦斯听到这话，突然像被当头打了一棒似的，惊恐地说，你说什么？什么三岔路口？ 对呀，拉伊俄斯就是在那儿被害的。 他长什么样？有多大岁数？ 他身材高大，头发灰白，长得嘛，倒是有点像你。 忽然伊俄卡斯特发现俄狄浦斯在发抖，便问， 你怎么了，我的主上？ 没什么，没什么。当时有几个人跟随国王，有没有逃回来的？ 一共是五个人，只逃回了一个仆人。他回来后见到你已经掌握王权，就自动请求到乡下去了。 快快找他回来，我有话要问他，有话要问他。 好好的，你不要这么激动，我们有时间把事情搞清楚。夫君，我看你心里非常不安，能不能把你担心的事情告诉我呢？ 俄狄浦斯叹了口气，对王后说出了他的经历和忧虑。 伊俄卡斯特和众长老听了俄狄浦斯的叙述，也觉得事情非常可怕，但还是安慰俄狄浦斯说，一切要等找到当年逃回的那个奴隶证人才能定论。 正在这时，宫外来了一个从科任托斯王国来的报信人。这个人说，科任托斯国王波吕波斯死了，因此俄狄浦斯多年来逃避的杀父娶母的神的预言已经证明不确切了，科任托斯人拥立俄狄浦斯为国王。伊俄卡斯特王后得到这个好消息非常高兴，俄狄浦斯为父亲的死感到悲痛，但也为神谕的不确切而庆幸，不过对要他去科任托斯继位的请求却犹豫不决，因为母亲科任托斯王后莫洛珀还活着，娶母的命运仍有可能降临在他的身上。报信人对俄狄浦斯说，我的主上，我就是为清除你的疑虑前来的，你不是怕杀父娶母的神谕吗？如今父亲波吕波斯已经去世，而你的母亲也并不是莫洛珀王后啊。 什么？俄狄浦斯惊叫起来。 报信人得意地笑着捋了捋花白胡子说，不要惊慌，我的主上，你并非科任托斯国王和王后的亲生儿子，而是他们的养子。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把你从喀泰荣峡谷里抱来送给国王和王后的，那时候你才出生不久啊。 你说什么？ 喀泰荣峡谷？ 这一回是伊俄卡斯特王后发出了惊恐的询问。 对呀，喀泰荣峡谷。报信人又向俄狄浦斯说，你当时的样子真可怜呐，两只脚踝被铁链钉在一起。 什么？铁链？ 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特同声惊呼。王后的脸色已经苍白的没有血色了，俄狄浦斯问道， 你怎么会发现我在峡谷里的呢？ 啊，这个嘛，说来话长，当时我经常到喀泰荣山上放牧，在那儿结交了一位朋友， 他自称是特拜国王拉伊俄斯的奴隶。有一天，他慌慌张张地跑到山上，把当时才生下几天的你交给了我。 他告诉你我的父母是谁了吗？ 啊，这倒是没有。 俄狄浦斯急切地转向众长老，问他们能否找到这个奴隶。长老们说，这个奴隶还活着，他正是拉伊俄斯凶杀案中唯一的见证人。 突然，伊俄卡斯特发话了，我认为你不要再找他了，他会给你带来不幸的。 俄狄浦斯没有顾得上注意伊俄卡斯特那面无人色的样子，挥了挥手说，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要知道自己的身世。 不，伊俄卡斯特哭叫着，不，求求你不要这样。 俄狄浦斯不理解王后此刻的心情，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身世卑贱，有辱国王与王后的门第。伊俄卡斯特已经全都明白了，站在他身边的这个高大英俊的国王，他的同床共枕的夫君，他亲生儿女们的父亲，其实就是当年被他抛弃的亲生儿子。他绝望地企图拦阻俄狄浦斯查明身世，不过是无意义的自欺欺人。想到这里，王后惨叫一声，回身冲进宫去。一位长老见王后神色不对，担忧地对俄狄浦斯说， 陛下，我看王后她…… 俄狄浦斯不耐烦地说，她如果嫌弃我的出身卑贱，只好随她去吧。这时，当年国王被杀时逃回的奴隶应召前来。俄狄浦斯一看到他，马上知道拉伊俄斯的确是被自己所杀，而那奴隶也认出了国王正是在岔路口杀死拉伊俄斯等人的那个年轻人。双方默默相对，一时无话可说。 这时，科任托斯王国的报信人却叫了起来， 哎，老朋友，你不认识我了吗？ 奴隶一见到报信人大惊失色，报信人却喜盈盈地对俄狄浦斯说，主上，他就是把你报给我的那个拉伊俄斯的奴隶，我说的是不是瞎话，你问他就知道了。 俄狄浦斯逼问奴隶，要他说出自己的身世，奴隶坚决不肯。俄狄浦斯不得已命人把他捆起来，要用刑拷打他。奴隶哭叫着， 主上啊，主上啊，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 不成，快说，你抱给他的孩子是谁家的？ 是拉伊俄斯家的。 拉伊俄斯家哪一个？ 人家说是他自己的儿子。 俄狄浦斯觉得血涌上头来，谁交给你的？ 是娘娘，王后伊俄卡斯特。 为什么他要如此狠心？ 他害怕，怕神谕所说的这孩子会害死父亲。 俄狄浦斯听到这里，只觉得天旋地转，悲愤至极。难道命运竟是这样无法抗拒吗？奴隶见俄狄浦斯失魂落魄的样子，痛哭地说， 我可怜那无辜的孩子，就想救他一命，没想到反而闯下大祸。如果你就是那个孩子，那么我想你是生来命苦啊。 俄狄浦斯见一切神谕都已应验，他杀父娶母，罪责难逃，大叫一声冲进宫去。俄狄浦斯在后宫找到了已经上吊自杀了的伊俄卡斯特，他放下 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妻子的王后的尸体，取下她身上的别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他无法忍受再亲眼目睹自己所造的罪孽，杀父娶母，与母亲生下的儿女们这一切痛苦。瞎子俄狄浦斯请求克瑞翁亲王原谅他的过去，照顾他的未成年的儿女，并且自己放逐自己离开特拜。克瑞翁接受了执掌王权和照看俄狄浦斯子女的请求，但拒绝放逐俄狄浦斯，而是把他留在特拜，让他在无边的黑暗中凄凉孤独地咀嚼着自己的罪过和痛苦。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俄狄浦斯王》。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